哎呀，你看看，这天下大事啊，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。 我说说冯的说，别瞎操心了，读报有立心呐。 话里话外，新闻书场，走着。 哎呦，您不说我倒给忘了，今年这话里话外， 11:01开戏。 十一长假在家待，收听话里和话外，手机最好使 WiFi， 立新直播我要来。哎呦喂，哈，各位，您还真来了。我呀，之前还琢磨呢，你看今儿这假期还没结束啊，进入这个上班之前啊，备战调整期。哎，备战啊，对呀、啊、上班之后嘛啊，得奋斗啊啊，备战。对，这是指的上班族。那么下班族呢？啊，不是，那位说那叫退休族啊。对呀、啊、这个一上班这儿也得跟着忙活，是家了孩子上班，您得去接那个孙男弟女呀、啊，小学校、中学门口，呼，啊，上下学，你看也得忙活，那不得逛逛菜市场吗？那不得逛逛虫菜吗？虫菜啊，崇文菜市场啊，哦，那不得逛逛冬菜吗？冬菜啊，东单菜市场啊。嘿嘿，对对对，所以说呢，感觉啊，之前这心里头还直打鼓，万一今儿个你看是不是啊，咱这儿没票房哟，这下头坐的呵啊，没观众，没观众，我也没，就咱们这叫听众，哎，没有我也说不能没有啊，瞬间呼啦超，呵，你就看看聊天室啊，好家伙嘞，真来了，那当然了，这都是好朋友，够意思啊。这个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话里话外，立新在这儿再给各位啊，这个办一个晚节。嗯啊，对，晚节啊，就是过节过到最后了。哎，对了，大伙儿踏踏实实的，哎，用这个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这个官方音频客户端是听听 FM， 拿这个直接听匣子，还能话里话外直播的过程当中，在这个听听上头有一个话里话外聊天室，您进来。大伙这儿聊天儿，呼，热闹哟，杜尚，嘿，玉兰花，博荣啊，毛毛，星星草啊，这位央视啊，不是，就是他这名字里头有央视啊，呵呵，对，哟，锄禾，嘿，没加班啊，啊，没站岗，这站岗放哨啊，啊，哈哈，笑口常开，呵，原上草，这 VIP 行了啊，我这儿得特别谢谢大伙儿啊！你看赶上这个休息，其实呢，休息的时候要是立新直播的话，您得听踏实啊，不是那么赶喽。哟，赶紧的哈，呵，早早班班到这食堂把这饭打来之后，到了这个写字楼里头啊，还得把这音量调低，听这读报啊，忒搂一口饭啊，听这立新聊一嘴天下时事也行。但是你要歇着，他不踏实吗？一边在家里头，哎，慢慢悠悠的弄着午饭呢，吃点什么呀？大晌午的，啊，不能给立新报报菜名吗？嗯，就这么说，你看，就说，哎，另外呢，要是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，了解新闻，这是一个；二一个呢，也是直播期间，咱这公众号啊，它这有视频。 啊，看视频呢倒在其次，立新又不是大明星，有的朋友说长得像那个啊，就是烤羊肉串吃面那位艺术家，我怎么能跟人家比呢？是不是啊？这说的是实话，实心实意的啊，实心眼比不了。看立新倒在其次，关键是这个视频它能够弹幕。这我呀，直播期间不能完全的照应过来，啊，这个您聊您的，我这儿呢，闲言少叙，抓紧时间，啊，给您说说，这个聊天室啊，好像上午也开了，啊，不知道哪个节目啊，有一位我这么觉得可能是外地的听众，就问了一句，你看这十一还没过完啊。十一过完了，它不等于假期完全就结束啊？是，您得上班了。那么下一个假期呢？那不再跟咱们招手了吗？对呀，想到北京来走一走，那就说你看这个北京，要是去的话，是不是得测核酸呢？告诉您，目前北京全域低风险。哎，按道理说是不需要测核酸的，您来就来了。啊，当然您得多注意，戴着口罩啊，啊，别往那人多地方扎堆去啊，啊，别扎堆去看威震天呢，啊，别扎堆去和威震天说相声啊，啊，嘿嘿，对对，环球影城啊，对了，分开去啊，我这意思不是不让您去啊，嘿嘿，对，但是呢，这个也不排除有些特殊的行业呀、部门呢，他有他自己的要求，这个呀。这您别听我的，我说的是大面的形势，北京全域低风险，这没错，但是具体的防疫政策建议您甭管去哪儿打12345，问清楚那边掌握啊完整的权威的信息，12345就是市民热线呢，打过去，哎，跟他们提我啊，反正人也不认识，嗨，那就别提了。抓紧时间，哎，说说这个假期，说说假期，咱就说说这个假期是处处有温暖。哦，是你看，开车，呵，这个气呀，啊，哎呀，好家伙，气冲斗牛，这事儿完不了了，我必须得，好好的谢谢他。那你说您这情绪变化也太大了，可说呢，这事儿，这个啊，这车他要是不到头里看不见，他还真不知道。好赖，发生在重庆头几天，高速上头，这个两辆车一前一后，前头这车是大货车，大货车个儿大呀，在前头，一般大货车开的速度。不会比那个小轿车快，它毕竟车体大呀，自重也沉呢，在头里开，后头跟了一辆小轿车，这小轿车呀，打这个很早的时候就憋着要超车，他倒不是说斗气儿，这个没有什么可斗气儿的，就是那你这货车我在你这后头开呀，这憋屈，速度上也提不起来，我这也是。小轿车得快一点吗？要不然干嘛上高速啊？老想着把这车呀，哎，打一个转向灯，把这车掰出去，哎，速度快点，走到前头。但是呢，这个前面那段路呢，这个小轿车边上有其他的车辆，哎，他这并线不方便，想挺好，哎，走着走着，行了，他这个左边这条道空出来了，好嘞。轻轻的带一脚刹车，干嘛呀？别太快呀，尤其是并线的时候啊，得注意。然后一打转向灯，这车头，哎，就开始就掰出去了。刚掰出半拉车头，那意思，这条右边这道是你这大货车的，你走你的，我到左边这条，这左边这条道叫超车道，我就是超车，这个交规是允许的。啊，这个没有不允许，我再说一遍啊，正常的并线打转向灯，这些个都是交规允许的，这个不叫加塞儿。有些朋友喜欢混淆概念， 老是说要你加三儿，我就不让你进去。哎呀，你要这样的话，我就跟你顶顶顶顶，当撞上了。他还觉得自个儿还得着理了，还拍了视频发到网上。后来一问交通队，交通队说你们两边哎都得罚。但是下文他可不说了，他理亏呀，感觉不好意思，讲话打脸了。但是别人不知道，这就影响他人，以讹传讹了。这个记住啊，咱把这个毛病改过来，正常的并线是许可的。如果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，后车理应避让，哎，也应该让，也可以让。当然你说太近了让不了，这个也没办法。但是呢，不要因为这个斗气儿。咱说那加三是什么呢？摆明了是实线，甭管是白的是黄的，而且距离很近，他这个不管不顾，他愣要往里加，这个是加三儿，这是危险驾驶行为，这两回事儿。单说这辆后头这辆小轿车，它就是并线，可以并啊，可以。这车呀，打完转向灯，刚才我说了，前文所叙，刚掰出半拉车头，就这功夫，呀哈，好家伙，把这小轿车这司机给气的，这事儿可完不了了啊！你这是欺负人呢？怎么回事啊？他这车头不是刚掰出来吗？他这车头往外一掰不要紧，再看前面那大货车，呜，好家伙，前头那个，后头这是小轿车，前头那是威震天，哦，是吗？还带着台词，带着身段就来了啊！愚蠢的人类，哎，行行行行，那说别学人家了，就说大货车忽悠下子，哎，他也并过来了。好家伙，把这小轿车这车主给气的。你说你这不斗气儿吗？我没招没惹你啊，我小轿车开得快，我并线，这怎么不对啊？我没碍你的事儿，你干嘛呀？故意的拦着我是吧？行嘞，等着啊，等着。回头一会儿，右边这车道没车了，我再并到那儿去，你看看我超了车，你看看我怎么收拾您，你看我这，我，哎呀，这大货车这师傅太给力了，太好了，太善良了，真够意思，要不然真麻烦了。怎么了？他这个不是俩车都并过来了吗？啊，这个时候，那个右侧车道让出来了。小轿车那车主往右侧一看，好家伙，这才明白大货车那司机师傅真不错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这前头这大货车，咱前文说到了，他个儿大高，视野，他的视野比这小轿车好，他看得远，他看见了远远的在右侧车道有一辆事故车。哎，如果说你要超车，小轿车看不见，噌一踩油门超过去之后，哎，他要再想回来，就这功夫要碰上事故车，当时一个不留神刹不住，这还真麻烦。那个速度在高速上，这车甭说撞上，就是蹭上都可能打滚儿。这车打了滚，这人好得了吗？大货车一看，哟，他这个并线的意思，他是为了就拦一下这小轿车，提醒你注意啊，前方有紧急情况。你看，哎呦，好家伙，就是前方有事故，没有别的办法提醒你，就用这个办法。你哎呀，咱就说，你看看，你看，差点闹误会。哎呀呵，奶茶下刀啊，没明白就说呀，一杯奶茶就能够徒手夺刀。徒手夺刀不是功夫吗？不是，就是他用的是这个什么，嗯，徒手夺刀啊，战狼不是，嗨，他用的是很柔和的方法。多柔和，你看，一杯秋天的奶茶，嗯，那说您就别说那个南方口音了。事儿发生在南方，湖北荆州，有一年轻姑娘，哎呀，这完不了了， 其实跟家里头啊也没多大的事儿。嘿，这个赶上过节似的，这个心里头什么地方啊，这心眼一窄。有时候说实话啊，有些人家他就这样。这平时啊，大伙儿都忙，上班啊，挣钱呐，又呵呦，这个见客户、做生意呀、啊，呵，上班啊，还是怎么着？这个忙，这个什么啊？这个完成指标任务啊，又是这那，还是上学？哎，各种事儿，家人碰不着，这还好。哼，只要是这一过节，家人这一聚齐儿，你说难得吧？对，难得吵回家。哎哈，好家伙！小小家庭之内，一家几口人士摆下战场，行了，好好过节不成吗？你看他这个心里头，他这些委屈啊，他和社会上碰到点什么事情，跟外头不好，不好意思也不敢表露，就跟家人呵发泄吧。好，这他这一发泄可了不得，这大姑娘啊，噌啷啷啷啷啷啷，瞪出一口锃光瓦亮的青龙偃月大菜刀，菜刀就菜刀，我知道，没有青龙偃月，没有啊，没有那么好的这个锻造技术啊，但是也不错，是王麻子，是张小泉，咱也不知道啊，哎，拎着这菜刀，好，一抬腿，噌，来至在大街之上，哎呀，好，拎着菜刀，大伙儿一看，哎，姑娘，姑娘。你想开点啊，你可别，哎呀，好的，哭上了，就坐在这马路牙子上，一只手就攥着这菜刀，一只手捂着脸那儿哭。哎，你说他这样谁敢上去劝呢？他这拿着兵刃啊，对呀，他回头再来他一个是吧，力劈华山，哎，好，六合刀，行行了，大伙儿就报警了，警察来了，姑娘怎么了？蹲在那姑娘前头，警察敢跟那儿待着呀？哎，好言相劝，为什么呀？多大点事儿啊？哎呦，这，你听我说啊，没太大的事儿啊，咱就别太往心里去，好吗？啊，这个，哎，这个人生这都有可能碰到啊，这是什么马高凳短啊？是这个什么家长里短啊？这那个，哎，你多听点读报，话里话外也不至于这样。哎，啊，对，就是甭管怎么说吧。警察灵机一动，哎，要不这样得了，我给你买杯饮料，你看怎么样？哎，我可以，我想喝那个奶茶。哦，这又这个这不好奔这个，这是豆汁儿吗？豆汁儿干嘛呀？这不是这什么饮料啊？就是奶茶，这什么？哦，奶茶是吗？哎，行。秋天一杯奶茶啊，拿着这杯奶茶，警察就过来。警察还真是有心眼儿，端着这茶，嚯哟，这茶刚出锅的啊，真烫。哎，姑娘，来，你拿这杯奶茶，你拿着，我拿着，对，你伸手拿着，那不是你，哎呀，你看你这你手不方便是吧？拿着刀，哎，你把刀给我。你把刀给我，我替你保管。你先喝这杯奶茶。哎，好了。他这一接奶茶，那边刀就警察就给拿过去了。你看，这事儿无形的化解了，风险没了，踏踏实实回家里头跟家人好好过节吗？哎呀，呵，两口子又来了。好，这边姑娘刚跟家里人和解，那边呵，扑啦，漫天之上啊！泼泼拉拉的啊，下人民币呀、啊！哎呀，那位说这事儿太好了，还有这事儿呢，难怪有些年轻人躺平呢啊！个别的，感情这打天上能下人民币，没听说过，但是也有，浙江杭州，两口子住这小区20楼，楼高啊，楼高得往下洒，哎。是，哎，好，急眼了，不过了，家里头存款还有多少？16000，拿出来，16000人民币，可着阳台，啪，来了一个天女散花啊！好家伙，这两口子，这钱啊，咱说啊，谁跟钱都没仇。你要说志气，说点这个闹点情绪啊，说点过分的话啊，这个有。 有时候这尤其是家人这一吵架，多难听的话都敢说，多伤感情啊！这不行了，没法过了，说的那家倍儿狠。但是呢，这事儿啊，别触及到实际的财产。比方说这人民币，16000人民币，俩人气头上拿出来，啪，顺着阳台往下这么一撇，两口子对视一眼，哎，坏了，这不行，这个赶紧下去捡去吧！你看这为什么去的？都怪你，你看怪我是吧？你当时你不是也说着狠话了吗？俩人互相埋怨着，坐着电梯就下来了。这电梯不会停电吧？啊，行了，都下来了。也是巧，按说呢，杭州那地方，是吧？人间的美景是杭州啊，杭州的西湖盖世无双。哎，你看看，就是美。那地方是南方，尤其是气候宜人，一般不刮风，刮风也是那种哎杨柳清风。特别适合搞对象的风，哎，要不然白娘子跟这个他的先生啊，他们能够在断桥相会呢？你这要是呵西北风啊，行了啊，这俩人就直接掉河里了，可说呢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两口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着急忙慌20层下到楼底下，再一看坏了。本来这钱啊撒下来就已经是零飘了，这儿一张那儿一张，刚说要捡，好，眨眼之间也不知道打哪儿来了这么一阵怪风，哎呀，好家伙，吹的呀，哪儿哪儿都找不着了。关键是这还是晚上啊，俩人还没有夜视仪，想着这附近有没有什么特警队呀、啊、嗯啊部队啊，特种兵啊，老 A 呀、啊，许三多在吗？嗨，他们那儿有夜视仪。行了，赶紧报警吧！啊，别磨叽了，警察来了，又发动这附近居民、物业的保安，大伙儿一块儿帮着找，2小时把这钱找回来了。当然没完全找回来，可能是有的那个零票挂树上了。哈，警察这说他们，你说你们两口子这瞎折腾什么呀？好家伙，两口子，呼，大哥自个儿还较劲呢，啊，听出来了，这个劲头，这底气没有8两，没有，啊，他这个，哎，你还真说着了，山东淄博，这就头几天的事情，有一位大哥，呵，哎呀，好家伙呀，晃晃悠悠的，喷着酒气呀，开着车呀。哎，开着车喷着酒气，这车晃晃悠悠，画着龙就去公安局报案去了。不对，那位说你说错了，应该是自首啊，那是后来的事情。一开始大哥真是实心眼儿去派出所报案。我选警察同志啊。警察说，你说你这少喝点，不是我一哎，我这个报案，我让人家给揍了，让人打了啊，让人打架了，你看看我呀，好喝的呀，哎呀，这人都站不住了。警察一看，得，先处理你这酒驾这事儿啊，咱先说酒驾啊，赶紧的该处罚处罚。边上路人啊也有看热闹的，还说民警呢，警察同志，你这不对。他是让人揍了，他开车，他喝了酒开车是他不对，但是他让人家揍了，这首先这是属于治安打架，没准是刑事案件呢，您怎么先处理酒驾，应该是轻重缓急先处理这个。警察说，我跟你说，你不明白，我怎么不明白，大哥说他让人给揍了，警察说是他是着说让人给揍了，他说的，到现在他都没告诉我们是谁揍的。那是怎么回事？他忘了，我是说不清楚，我让谁揍了？反正我是让人家给揍了。那说行，那这个是应该先解决酒驾这事儿，没准他就是酒驾了。呵，好家伙，哎呀，呵，那看热闹那个，哎呀，看到最后哭的呀， 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呀，哎，有爱心是吗？你看看热闹啊，这个叫什么共情了啊？那倒是，事儿是哪儿啊？昆明有机场啊，昆明机场这儿上班的职工啊，有一位大老宋。大老宋呢，哎，说这一天啊，他这个哎就发现他们这个机场这个办公楼楼底下是一停车场，啊，办公楼底下一停车场，大老宋上班，上班呀，就听外头嗡，呦，警车来了，啊，这个隔着窗户伸脖子一看，你看，这警察来了，哎，开警车开到停车场里头，哎，这停到这地方了。你看看，哎呀，你怎么回事？这是啊，出什么事了？人家好奇呀，就互相问。大老宋也跟里头，走，别上班了，走，下去看热闹去，走。大伙儿别去，一会儿人家经理来了，没事，经理来再说，走，看热闹，嘿嘿嘿，有意思。警察来了，指不定什么事儿呢，是不是发现碎尸了？嗨，啊，哎呀，这一块，行了，你想点好的行吗？警察来了能有好事吗？肯定是发生案件了，还真让他说着了。一打听啊，丢了。你看，大老宋说，我说什么来着？人丢了吧？不是人，啊，畜生！嗨，你好好说话，什么丢了？车让人家偷了，就咱们这停车场，这个楼底这停车场停这车，让人贼偷了。嘿，大老宋，哎呀，这看热闹这心呐，呵。哎呀，这个爽，这个舒坦，哎，好嘛，什么心理啊？看热闹吗？猎奇吗？就跟一部分人老是什么看手机那小号推送，哎呦呵，说那个极端的那个言论，哎呦，我就好奇他支持这个吗？他未必，他谈不上支持不支持，谈不上支不支持，他就是猎奇，就是凑热闹，哎，过去叫小市民心态，啊。您记住啊，不是市民，这别听岔了。哎，咱们听众里头有那个，哎呦，一听这个，哎呀，不行，你这说我呢，没有啊，没有。市民是市民，小市民是小市民。呵，专爱串闲话，又看热闹，呵，别人的隐私，哎呦，我可爱弄这个。老说那些个炒作明星，那不是因为有这路人跟着那儿追捧吗？讲话捧臭脚，哎，就这种人。大老宋就是，嘿嘿嘿，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早晚得出事儿，是谁呀？这是马的哈，啊，缺心眼儿，这车当然偷了，你锁没锁车呀？该不该呀？太不该了！怎么还哭上了？是啊，后来大老宋凑到前头，越看这丢车这车位，怎么像是我停车那地方啊？啊！再一打听，谁的车丢了？哎，却原来是他的车丢了。哎嘿嘿，好嘛，真够可以的！抓紧时间，新闻一口清。新疆伊犁霍尔果斯市新增一例确诊，云南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一例，公安部 A 级通缉犯被捕。这小子多年盗斗。哦，盗古墓的啊，正是说书唱戏劝人方，立心给您读报忙。都说男儿当自强，是生个孩子开银行。哦，孩子争气，学习好啊，呵，北京大学，嗯，您说准了啊，北京大学，嗯，北京大学嘛，北京的大学，哎呦，学金融，嚯，后来进入这个银行，建行招行。对了，啊，但是不是去银行工作，不是那银行高管，啊，说是这个银行是靠彩礼得着的，哎，彩礼，哎，就有这个社会上多年以前的风气，现在也有，啊，这个娶媳妇聘姑娘，这彩礼可少不了，嘿，一说这彩礼可了不得了。这家了生个男孩行了，建设银行的，生个姑娘呢，招商银行，嗯，什么呀？哎呀呵，结个婚能没彩礼吗？啊，这个这必须得有，好，这彩礼现在是越要越高， 哎呦呼，这家伙，哎呀，可了不得了，好家伙，好家了头啊，这婆家给完彩礼，一宿就回到了解放前，哎哈，这够可以的，太够呛了，这个啊，不正之风，是不是啊？移风易俗嘛，就反对这个，京剧里头就有这个彩礼，是啊，你看。你看这两口子，这两口子斗嘴皮子说的是什么呢？其实就是彩礼啊、哦！你看看，正经彩礼也有，那必须的。一说结婚，哎，你来了。这是梅兰芳先生表演的演唱的《凤还巢》，你听这名字啊，哈哈哈哈，对对，一听就是办喜事得了，差不多了，各位啊，特别感谢，哎，您记住了，明儿还得麻烦您啊，明儿是直播吗？必须是直播呀，肯定是直播，自然那个必然，那是显然是直播呀，不多聊了，再次感谢各位。接茬来听，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和新闻天天谈，各位明儿见喽。 It's fun too.